他这是广东话的本质，他发的音很多，但基本上靠这个嘴唇来发的，就这样突出讲的嘛，是吧？这是嘴唇一突出啊，普通话就讲不好。所以为什么总是有香港腔？那么你派这种人到中国大陆内地来谈生意，就觉得有层隔阂。那如果他招聘的是我们内地的学生呢？哎，这种隔阂就没有啊。所以这个大陆内地来的学生在香港的就业市场呢，反而有了这么一个所谓的更好的保障，大家喜欢用内地学生啊。当然我们最近也可以看到，在香港老百姓也好，学生也好呢，对于学习这个普通话呀，哦，他是兴趣很大的啊，现在开始很用功学习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他的前程的保障。现在啊，会讲普通话的人啊，反而成了香饽饽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问我说，哎，你哪来的？我说我就是内地来的。哦，反而很受重视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个看起来很有派头，就像当领导的样子嘛。有一次我去香港理发厅理发，你知道吗？我站起来就很有派头，走进去，哇，香港那些理发师看到我，哇，领导来，哎呀，大摇大摆坐下来准备理发了。先生，讲的广东话，先生，您是北京来的领导？我说不是的。哦，上海？不是的，我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。讲完之后大家都走了。谁理教授嘛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香港人什么心态，你知道吗？香港的一流人才是不做学问的，是吧？香港很难找到书店，因为香港人基本上不念书，我可以这么说。所以他们对于做学问本身呢，他看不太上。香港的真正的一流人才是做什么的？从商啊。香港做官的呢，那都属于后面的了。那么以前在港英政府时期啊，香港人去做官绝对没有前途，因为什么科长以上的全部都是英国人，你一点机会都没有。那个时候就很多人去做官，就准备做个20年。那么现在情况当然是不同了，做官变成一条好路子，好吧？那么做官这条路都是由香港哪一个大学所包办呢？香港大学啊，那是做官的基础，做官的摇篮。政治、法律、医学基本上是以香港大学为首啊，它里面就叫香港大学，在香港岛。那么香港中文大学是香港的第二所成立大学，它以什么为主呢？基本上是以商科为主，好吗？所以在香港的商学界，就是企业界真正的势力来源的是香港中文大学。可是我告诉各位，香港真正有钱人的子女，他是不在香港读书的，好吗？他们基本上都到英国去读书。会留在香港读书的，我们很多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呢，一般而言家境是比较贫穷的人。你知道我们内地的教育制度是培养什么样的人吗？是培养解题高手。你千万不要在年轻的时候呢，因为怕挑战而选择了读书这条路，这是我最反对的。 专业的财经报道，独特的财经视角，多维的交流空间，数百位经济学家信息发布，年轻的财经媒体，即视网与您相约。他是一个特别的经济学家，正是他的语言风格。 没有人讲中文的这年头，都讲 CP Island， 老掉牙的故事了，谁去听啊？ 这是他的表情符号。 想被他瞪到一眼都吓死， 这是他的思维模式。 对汇率是不能靠法师，要靠什么？贬值升值，贬值升值。 听他说，看郎咸平说。初来乍到的内地学子，不论曾经怎样的优秀，都会面临陌生环境下的严峻考验。一些学生因为无法承受新环境之下的压力而选择了退出，但是坚持下来的学子们也在这种适应之中学会了接受挑战，体味并最终学会生活。 那么内地学生去了以后呢，那么通常是排在中以及中下第一年的时候。我看这么讲吧， 通常的平均哈是在 B 以下， B 都算不错的了嘛， B 以下。而且我们给 A 给的非常少，一个班里面大概比如说50个学生，我们给3个 A 啊，大概给个5、6个 A 减，其他是 B C D F 的啊，这么给的，所以拿好成绩很难。那么内地区的学生呢，大概要到了二年级之后才能慢慢的适应，所以成绩呢大概都是从二年级到三年级以后呢，可以从 B 以下慢慢提升到 B 以上，到 A 减。你知道我们内地的教育制度是培养什么样的人吗？是培养解题高手啊，包括那种最无聊的什么奥林匹克什么数学竞赛啊，那种都是这种竞赛啊，以我来看呢、那都是浪费生命、扼杀创造力的源泉，根本就不该去考的。那解题有什么好解的嘛？这种东西是不是？但是这个呢，反而成为我们很多学校入学的标准，甚至很多家长奋斗努力的目标。这些都是破坏创造力，是吧？那么到了香港呢，对于创造力本身的要求，虽然不如美国，这是我的看法，虽然不如美国。但和内地的大学相比呢，创造力要强得多得多。比如说我们很多的教授要求学生分析某一家公司，至于如何分析，找哪家公司，找什么资料，基本上我们都不说，都是学生自己去想象，自己去找，自己定题目。那么这和国内和内地教育是完全不同。那么当然我今天跟你讲这个题目哈，我不想就是我一个人在这边砍，我相信各位都有很多的问题，我不晓得你们想问什么，所以我想说这样子，这个第二节呢，我们来个互动啊，不管是你自己对香港的教育呢，包括研究生的教育或者本科的教育，甚至你的子女对这方面教育有什么问题的话呢，我们来透过沟通来谈谈看，好不好？那么各位现场来宾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我很愿意给各位做个回答。 王教授你好， 你好， 我想问一下这个，就是香港中文大学在内地招收研究生的一些政策情况，能给介绍一下吗？ 好好，请坐请坐。那么目前招收本科生跟招收研究生是两回事啊。按照最新的规定呢，是这么样子的，就是报考香港大学的学生呢是第一批录取，等到结束之后，内地大学再重新录取，理解我意思吗？就是你决定不去，比如说第一批你报香港的，他收你你就去了，他不收你的话呢，你还第二批去报内地的学校，这对于本科生。但对研究生的话呢，你就必须要直接向各系申请，而不是透过高考，好吗？本科生是透过高考，只是他录取分两阶段录取，第一批是香港学生，香港大学，第二批是内地大学啊。如果是报考研究生的话，那么基本上就是要向各系申请，然后各系有要求，比如要考 GRE 啦，或者考GMAT 啦，然后统一审核。那么很多学生呢给我写信，说郎教授啊，我对你很崇拜，讲了半天之后呢，最后说出实话来了，我可不可以到香港来念研究生呢？那我的回答都是不可以的，因为教授不能够自己收研究生，一定要透过学校的统一招生，好吧？统一申请，然后由教授审核出来一批才可以。而且香港念研究生比美国要难，因为名额非常少。像我们一个系的研究生的话呢，只能收3、4个，包括硕士生包括博士生非常少的，因为这是政府全额补助，是吧？很难的，除非你念 MBA 就企业管理硕士，或者是某些什么金融硕士这种特殊的课程，它这个比较容易。如果要念一个正儿八经的我们所谓的这个研究生学位的话，那很难，名额太少。 南教授，你好， 你好， 我想问你两个问题啊，就是说一个问题是那个您觉得那个内地的学生，就是说和香港的学生比的话，他有什么优势？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，您对那个就是说那个研究生的学习的话，有些什么建议？ 我们内地去的学生，包括本人在内哈，你要在香港和香港人做真正的朋友，那是非常难的。至少以我本人来讲的话，但我这人本来就没什么朋友，因为我这人个性比较孤僻，我还不是一个好的例子。但是以我们的学生而言的话呢，我发现最常见到的状况是香港人一堆，内地学生一堆，之间来往是不多，除非 有课业上的需求，比如说共同做一个项目，那不得不沟通之外，通常是泾渭分明的，不太来往的。那么内地学生呢，我觉得有一点是香港学生比不上的，那就是他对于这个前途的积极性非常高。香港学生呢比较随遇而安，内地学生希望创业，香港学生希望就业，两回事儿。所以在香港学生呢找到一份好的工，包括特首曾荫权，别人问他说你的施政方针是什么，要是我们内地学生来讲，我肯定说哎呀我要报效国家什么什么什么，肯定讲那种大话是吧。他不是的，你知道他说什么吗？特首哎，曾荫权哎，您的施政理念是什么？他说我只希望打好这份工。内地学生听着不可想象的，你这是在打好这份工吗？你是领导人呢，你没想到要替香港老百姓创造一个伟大的前程吗？搞一个最好的亚洲金融中心吗？啊，搞一个全世界都比不上这个那个吗？不，他只想打好这份工啊，这就是香港人的思维，他只想一步一脚印的把每一步做好啊。那么内地学生呢，在这方面呢，他就非常具有侵略性，他找工作呢态度不一样。有的我发现我们很多内地学生，他直接到深圳找工作，为什么？他认为可以满足到他的创业的野心。那么这种心态呢，在香港很难看到。但你说这个心态是不是好？那是另外一回事，好吗？因为这个心态所反映的是一种浮躁，啊，可是浮躁的反面呢，又是一种积极。所以，积极跟浮躁是一块铜板的两面。那么这也是内地学生的标志。香港学生呢就比较务实，是打好这份工。那么至于你问的第二个问题，那么对于内地的研究生我有什么建议，我啊告诉我自己的两个儿子，你们千万不准在任何地方念研究生，你们千万不要走上我这条路，好吗？我认为念研究生在很多的内地学生而言呢是种逃避，好吗？找工作难，这个难那个难，干脆念书算了。你觉得你念书是什么目的？你念书如果是以念书为目的的话呢，那你可以不要念，好吗？那么我不愿意让我的子女念研究生的原因，是我希望他能够在本科或者是专科或者毕业之后呢，能够先进入社会，了解自己想干什么比较重要。因为我认为年轻人最可贵的资产是什么？选择，好吧？你能有一个不要兑现的选择，是你这一生最宝贵的资产。所以对于年轻人而言，你不是要做现在的选择，而是要给自己更多的选择的空间。那么对于一个本科生而言，你到社会上做事，你不但不放弃念研究生的选择，同时呢你也抓住另外一个就业的选择。你很难说你会不会碰到你喜欢的职业，你也很难说你会不会碰到一个愿意提拔你的领导，你都不知道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你的选择打开了。可是当你一旦决定念研究生，尤其念到博士，那是最糟糕的选择，因为你一旦做这个选择之后，你的路啊变得非常的窄。所以我倒建议各位，如果你是本科毕业之后，虽然早是难，可是人生的磨难很多的。年轻时候多受点磨难，多看点别人的脸色，多吃点苦，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因为你还年轻，你有失败的本钱，你也有失败再成功的机会。你千万不要在年轻的时候呢，因为怕挑战而选择了独自这条路，这是我最反对的。